喺第一章嘅第九第十節咧，嗰度咧，咪話關於這救恩，那些原了你們要得恩寵的先知們，也曾經尋求過、考究過。咁我跟住就話，我話聖經有個地方咧，就話當先知聖經嗰度講過就話，當時嘅一滿，天主就派遣嘅聖子降生咧。咁咧，我其實咧就記亂咗嘅。我一頭以為約望福音，約望福音唔係，其實就係喺出自唔同嘅地方，不過有咁嘅含義咧，就係有啲字句有啲唔同嘅。咁其實咧就加拉太書第四章第四節啊，加拉太書第四章第四節咧，佢就話就時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那个说话原本是这样的。1812页。所以想告诉大家听那个说话就不是好像我上次这样说，时机一满天主就派遣了圣子耶稣基督这样。咁今日咧，我哋咧就講第二章啦。我講到前書嘅第二章，如果夠時間咧，就講埋第三章嘅。咁第二章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章節嚟嘅，因為可以話好重要，佢前書裏邊一個重點。咁咧，我哋讀一讀，好讀一個第二章先。首先咧，我哋读第一大段第一至到第十节，Iris 帮我哋读。 Okay， 所以你们应该放弃各种邪恶、各种欺诈、虚伪、人道和各种废材。婴儿初生的婴儿贪求属灵性的纯奶，为使你们靠着他生长，以致得救。何况你们已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甜，你们接近了他，既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但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你们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一班圣洁的使者，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忠于天主的属神的祭品。这就是经常所记载的：看，我要在器中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但为不信赖的人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并且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这也是为他们预定了的。至于你们，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皇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从前不是主天主的人民，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从前没有蒙受爱恤，如今却蒙受了爱怜。 咁啊，呢段圣经咧，我就啱对上第一次讲咗，第一嗰次嚟讲八道成经嘅时候话，我哋啱咧四旬期啦，四旬期咧其实咧就帮我哋去反省我哋嘅信仰，我哋喺去加同牧道者一齐咧去更新自己归于天主。咁而呢段圣经咧，净系讲出咧我哋圣洗圣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重点啊，或者一个 summary。咁我哋领洗之后，咁巴多禄即系对嗰啲当时嘅信友就话：，你哋应该放弃各种邪恶、各种欺伪、 欺詐、虛偽、嫉妒同埋各種誹謗。咁呢啲所有嘅嘢咧，其實都可以話係當時嘅一個外教嘅社會嚇，佢哋嘅一種做事嘅態度嚟嘅，即係出邊。咁今日其實咧都係冇乜分別。今日嘅社會咧，亦都係有好多咁嘅現象出現。咁巴多倫咧就勸當時嘅信友要咁啦。其實今日都提醒我哋需要離棄一種各種嘅邪惡啊、欺詐、虛偽啊、嫉妒啊，同埋各種誹謗嘅一種生活態度。當然呢啲咁嘅生活態度咧，係喺我哋平日生活，我哋可以話：，我冇做壞事啊，我冇呃人啊，冇做啲假嘢啊。咁其實係唔係咧？咁嚇咩叫邪惡咧？其實好可能好多次我哋唔係真係問心，即係嗰個我哋良心話俾我聽嘅嘢咧，我哋呢件就算啦，睇唔到啊，我哋唔做啦，詐欺冇嘢啊咁。可能已經係一種唔正確嘅態度。欺詐唔等於要呃人哋好多好多嘢，其實你唔係一個真誠啦嚇。喺人哋面前咧就做得好啲，人哋唔喺度嘅時候，可能你咧就另外做個態度、另一做法，咁已經係一種虛，有一種欺詐嘅成分喺度，或者虛偽嘅成分。咁其實喺我哋生活裏邊好容易咧遇到啲咁嘅現象咧，但巴多咧就提醒我哋要離開咁嘅生活態度。佢應該好似初生嘅嬰兒，他就屬靈嘅純奶，換言之咧，係一個新嘅生活方式啊！你知道嬰孩成長係需要一個過程，需要開始啊食奶、食糊仔、食爛飯啊，或者係食其他嘅嘢，一路使佢成長。我哋基督徒亦都喺成長過程裏邊咧，我哋要不斷咁樣尋求從聖經尋求嗰啲教導啦、一啲指引啦。從聖事裏面吸收的恩寵，使我們由這個角度去成長，使我們 的信德，使我們的信仰生活。因為如果我們不是透過聖事，不是透過祈禱，不是透過聖經的天主的說話，其實我們很難在信仰上會成長。那我鼓勵那些信友就說，何況你們已經嘗到了主是何等甘甜。咁呢句说话系嚟自《圣咏》34:9，嗰个内容咧就即系可以话都系呢句说话其中系喺嗰度嘅其中一句嚟嘅。34:咧，第九节佢本咧佢就话。圣咏872，请你们体验，请你们观看，上主是何等和蔼慈祥，投奔他的人必得真福永欢。所以呢，这个是要去体味，要去经验，不是一些可以即係點講，即係入口或者係我哋喺表面上可以做到見到嘅嘢嚟嘅，而係一種經驗嚟嘅。正如我哋人相處，如果我哋遇到個知己朋友咧，我哋會覺得好傾嚇，我哋覺得講完之後我哋好舒服。咁當然天主咧對我哋人咧，特別對初初領洗嘅人咧，我哋每一個。真係有準備功夫嚟預備領洗嘅話咧，喺領洗嗰段時間咧，我哋一定嘗試到體會到天主嗰個所謂俾我哋嗰份喜悅、嗰份甘義。啊，呢份甘義咧，我哋能唔能夠保存咧？咁啊，法東路就話：你哋已經嘗試到咯喎，咁你哋要點啊？你而家應該繼續落去啦嚇。咁你哋接近咗佢，即係接近咗。那個為人所摒棄，因為耶穌基督是被猶太人摒棄，但為天主所精選、所尊重的活石。耶穌基督在福音裏面自己都說過，他曾經即他成為一個小朋友，後來成為一個屋國的基石。全部這些這說話這些意思呢，彼此之間一個關聯處，嚟到解釋耶穌基督嘅個身份。 咁伯多禄就讲出佢个背景嘅，即系话基督徒你已经系接近咗佢。呢、这个表面上呢、这个佢耶稣基督咧，虽然有好多人咧系舍弃唔中意佢啊，不过呢个基督咧系天主所精选嘅。因为点解成为活石呢？就系佢要喺呢个石上咧建立一座属神嘅殿宇。咁你身为基督徒啊，亦都同样因着基督嘅缘故成为活石，同基督一齐咧去建筑呢个殿宇。所以呢一个基督徒领咗洗之后，成为一班圣洁嘅司祭。司祭做咩嘅咧？司祭系奉献嘅，系所谓奉献俾向神奉就献上祭品。所以呢个以奉献属神嘅祭品啊，呢、这个司祭。咁后边嗰句就因耶稣基督而众悦天主嘅咁样一个形容啊，嗰、那个祭品啫。所以如果我哋时时能够以我哋嘅生活，以我哋嘅舍弃。我哋譬如舍弃一啲呢、这个所像话前面所讲嘅，现世或者系外教人嘅生活态度啊，舍弃呢啲嘢咧，将佢成为一种祭品嚟到献俾天主。我哋献嘢唔系别只系献一啲物质，而系献我哋嘅生活上嘅内在嘅生活都系一种，或者精神咧都系一种祭献嚟嘅。这个就是经常所记载的，他说看看，就是旧约呢曾经讲过来到描写将来新约的现象。咁、啊、现在呢法多里呢就要讲返旧约里面啦。看看我要在希翁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边个信赖他的就不会蒙羞。这句说话是来自以撒以亚先知书28章16节。他因此吾主上主这样说，看看我要在希翁安放一块石头，一块精选的石头，一块宝贵的角石作为基础，信赖的人不会动摇。这个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民违背天主啊，这个整个子民的团体呢受到动摇。咁以撒亚先知书先知呢就去提醒佢哋啊，即係你哋呢啲民族啦，你哋以前做得唔做得唔好或者唔啱㗎啦，不过上主呢并冇遗忘啊，咁佢要喺呢度呢搵一个石头，一个精选嘅石头去建立啊一个基础啦。咁就係、是将以色列民呢啊就重新即是叫他们回来，使他们悔改。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因为跟翻上高的那句呢，就知道凡信赖的人决不会蒙羞嘛。所以呢为你们信赖的人呢是一种荣幸。因为他们这个信赖的人呢真的不会蒙羞之外，得到恩典之外，亦都成为一个活石、啊、一起去建设上主的殿宇的。不过如果为那些不信赖的人来讲是怎样呢？这个石呢就变成匠人弃严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啊这个、而这句说话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圣咏118、啊、在伯多禄书信里面呢最多引用旧约圣经呢就是这一章了。圣咏118:32。 就是22节。佢21节开始就话佢：我感谢你，因为你应允咗我，你都将你嘅救赎赐咗俾我。匠人弃严用嘅废石咧，反而成咗屋国嘅基石。啊，佢系引住呢一度噶。咁啊，嗰个系上主嘅所行所为喺我哋眼中神面莫测。我哋好多次咧都听过类似嘅一啲咁嘅说话喺圣经教育嘅说话。 咁圣咏全部系经修明啊，所罗门。 圣咏唔系全部佢写嘅，有好多人写。我哋讲过圣咏写咧，咪话过有达味噶啦，有 啊，倾地域， 倾地域啦。有其他的人嘅，其實所羅門好像冇寫聖詠嘅嚇。佢喺聖詠嘅每一個書頭裏邊咧，有一啲睇先，佢就後邊嗰部分咧，係一啲好有一個好出名嘅咩嘅作者啊，佢直情喺登聖詠歌《撒勒滿》作者撒勒滿有寫過，咁但係呢個黎咩唔記得咗佢個名啊？嗰時講聖詠咧提到過話佢哋啲好多唔同嘅名，有啲寫咗咧借用達美嘅名嘅，啊波勒克子孫嘅詩歌，咁即係佢子孫又寫過啦咁樣。阿薩夫咧寫咗好多嘅。咁就唔係搜到姓名有寫住邊個寫，不過呢有好多地方都有寫住，譬如最後講阿薩夫呢就79首呢就係有寫住阿薩夫寫㗎啦。佢寫咗好多，76就係佢77，佢有一大卷書啊，差唔多成卷呢，入卷三呢就係姓名第卷三呢73首開始呢就阿薩夫好寫咗好多好多嘅。佢呢个为唔信赖嘅人咧，就系咩弃匠人弃严用嘅石头咧，反而成为屋个基石啦。咁而且咧系一个绊脚石，系一块使人跌倒嘅石头。咁我哋其实咧，唔使点样详细解嗰啲字咧，我哋明啊。原因就系话，我哋唔信耶稣基督嘅，我哋会觉得系咩啊？负担啦，啊，即系左傻左使啦，所谓系咪？使人一塊跌倒嘅石個盤石，因為我哋覺得即係佢唔中意佢嘅嗰啲嘢唔啱，我哋反為咧就即係好多嘢咧會離棄天主，會相反天主係咪？咁使我哋咧會更加容易跌倒。咁呢個佢一塊使人跌倒嘅呢個盤石咧，就係又係《以賽亞先知書》咧8章14节嘅。佢話佢哋由於唔相信天主嘅話咧。而绊倒咗，呢、这个亦都系为佢哋所预定嘅。所话为佢哋预定，系咪天主真系刻意所谓命定咗佢哋永远唔得救咧？唔系，而系因为佢哋唔肯开放自己，唔肯接受天主，佢哋嘅心硬啊，时都将个心关闭起嚟咧。由于佢哋咁样关闭，唔肯接受耶稣基督，于是咧佢哋就冇法子去接纳基督、认识基督，或者按照佢嘅基督嘅教导嚟生活。咁啊，講翻轉頭咯，即係至於你哋，即係你領咗洗嗰啲啦，你哋係咩咧？除咗係話係你哋信賴嘅人，你哋係呢個活石，係建立屬神嘅殿宇嘅一個其中嗰啲石，係特選嘅司祭啊之外，其實佢哋講個字眼就特選嘅種族，特別選出嚟嘅，係一個恩典嚟嘅，係天主。赐俾人呢啲信赖嘅人咧个恩宠啊，首先个恩宠，第一个恩宠就系信德，跟住咧就系重生啊。我哋今日有信德，我哋今日能够重生，并唔系因为我哋嘅功行、我哋嘅功劳、我哋嘅德行、我哋嘅特别表现，而系天主特别将选咗我哋呢啲人咧，俾咗恩宠我哋。 拣选咗我哋做咩咧？使我哋成为呢个特选嘅种族啦，皇家嘅司祭。即系我讲过，司祭系祭献天主，将祭品吓圣洁嘅国民。所以我哋行为生活咧，唔应该似呢个外教人或者话世俗嘅表嘅态度。我哋属于主嘅民族，主嘅民族有主嘅民族嘅一种生活方式。